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郭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阅兵餐厅经营者，从小在奶奶1980年创办的餐厅长大，作为家族餐厅第三代管理人，立志将当年的个体第一家做成百年老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郭华。1980年，郭华的奶奶刘桂仙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开办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家个体餐厅。没想到这个餐厅一开就是38年。郭华说，他从小就是在他们家餐厅长大的。奶奶一直带着孩子们，带着全家人经营这个餐厅哈。我觉得当年能开张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是大家都帮忙哈。还真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最后这个饭馆开起来了。但是的话，这个餐厅一开了38年，能够延续38年的买卖，还真的是不容易，而且还是在原址没变过，就在那儿，对吧？一直是在那儿。 是这样， 就是等于奶奶她是第一任店长，第二任店长是您母亲，现在到你第三代，包括你和你哥哥也在参与这餐厅的管理工作。这个餐厅能一直延续下来三代也真是不容易。 是90年代初那会儿哈，我周围基本上就是做生意热，周围的我的朋友们，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们，还有我周围的长辈们，大家都在做生意，卖什么都有。然后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吧就开始特别流行，比如开饭馆开大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就是餐饮行业就开始， 而且要洋气的那会儿。 对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也提出来过，我说咱们家为什么不就是变一变哈，或者你看 重新装修一下， 对， 然后扩大一点门脸什么的， 对。然后再后来呢，你看也有什么中心厨房什么的配送什么的，我说你看人家那个现在都搞中心厨房了，你说这多好啊，你又省心然后又省事儿的。然后这个时候长辈们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咱们家为了维持现状是付出的代价是很多的。我一开始挺不理解这件事情的，但是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再加上我自己实际的经营中，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家并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扩张，或者是说放在宣传，或者是说放在比如说装潢啊，就别的方面哈。他们是把全身心都放在了食品的新鲜采购，然后加工是这块儿。因为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事儿，是那会儿是我爸做鱼丸，我们家这个鱼都是每天现采购，但是那天呢，我爸是把死鱼跟活鱼混一块儿，其实那死鱼也是刚买回来，刚死没多久，正好被我奶奶撞见了，我奶奶就急了，说咱阅兵的鱼丸只能用活鱼做，你这干嘛呢？我爸就赶紧解释道，说哎呀，这是刚刚断气儿不久的，你说你扔了多浪费呀，我这俩掺着一块儿做人家吃不出来。这一解释我奶奶一下急了，把一盆鱼丸直接扣了，我亲眼看见的，直接扣了，重新做，只能要活鱼丸，就这么大的决心。而且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奶奶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凡是入口的东西那比天还大。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经常是去看爷爷，爷爷每一次看见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说要 踏踏实实的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儿。所以我再回想起来，我觉得改革开放特别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说每个人都可以靠着自个儿的努力，靠着自个儿的智慧，我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像我们家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原来你说多穷，现在生活特别好， 早就实现了一人一套被子了 是是是，然后呢，但是这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大转盘一样，它越转越快。我们家很有幸是第一个站在这个转盘上的这个人，但是他呢越转越快，站上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就被甩出去了，就倒闭了，关门了，就被甩出去了。那么我们家你说开在胡同里，这个位置首先比较偏僻，然后呢面积也比较小，只有11张桌子，然后就这么点个地儿，能一直开38年是很不容易的。那是什么可以让我们一直站在这个陀螺上没有被甩出去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说爷爷奶奶这个经营的理念，第一就是说要诚信经营，要货真价实。所以我们家到现在也是至少什么嫩肉粉呀什么的，像我们家那个清炒虾仁、大青虾都是手包的。其实我曾经也质疑过，我说每天付出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就为了追求这一点点的新鲜，值当吗？这一个个都累得都一身病啊什么的。但是当我再去经营的过程中，当有老顾客说，哎姑娘，我给你讲讲，我30多年前的时候想来你们家吃饭，那都得4-5个人凑着钱来吃一顿，那吃一顿就美着呢。你们家这菜啊，跟30多年前一个味儿。我这个时候才会意识到，哦，我的长辈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付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赞扬哈，一个表扬，就是代表这个菜30多年还是这个味道， 没变味儿， 没变味儿 啊。但是现在哈，人都说这个时代发展的越来越快，大家都讲创新，讲新的理念。现在你想，当年哪有送餐这说呀？对吧？现在你在家恨不得动动手指头，摁手机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送上家来了。 对对对， 搁几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是全国各地的美食都给你送家 去了。对呀、就是他一个求新求变。总是有不断的新花样出来，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为大家的消费者的口味也是在变的。但是你们家是反其道而行之，你们追求的是不变。 其实也不是说反其道而行之，而是说可能在经营的过程中，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家墙上，阅兵墙上贴着的3个字，一个匾，常常看。然后基本上你一推门能看上那个常常看3个字，外人看来呀，都是给顾客写的。您来尝尝，尝尝看，尝尝我 品尝的 尝，尝尝这家，对，品尝的尝。您来尝尝这家的饭菜好不好吃？爷爷说了，说那个呀，更是写给自己的。每天一推门，你去餐厅里迎接客人，你看见那个匾，你心里就得想想。你尝尝看，你试试这个做生意的酸甜苦辣，你要想一想，你要怎么做生意。所以呢，我也想到，就是说在自个儿的经营过程中肯定是要有变的，有突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老顾客都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只收现金、刷卡都不能刷现在我们微信支付宝也都是没问题了， 也都用上了。 所以呢，有些东西是要变的，要跟上时代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坚决不能变的，而且是不打折扣的。比如说我们的采购不能变，我们的加工流程也是不能变，味道也是不能变的。 郭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阅兵餐厅经营者，从小在奶奶1980年创办的餐厅长大，作为家族餐厅第三代管理人，立志将当年的个体第一家做成百年老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郭华。你刚才跟我说，你说你从小就是在饭馆里长大的。 是，我小的时候啊，真是全家人都一门心思都扑到这个饭馆上，根本就没人管我。你走不利索的时候，我就圈在那个柜台里面。然后呢，再大一点，2-3岁了，走利索了，我就是在那个餐厅的过道呢。 顾客一看小姑娘挺可爱呀，这桌哎抱到大腿上吃两口，吃两口看人聊天呢，我就撕溜我就跑了，那桌再吃两口，这中午饭就解决了。真的是这样啊。然后再到后来90年代初哈，我们家算是第一波富起来的，那会儿就有小汽车了。那会儿给我印象特深，就是我奶奶老说走我带你玩去，那会儿出去玩啊就带我去鸭场肉场。 所以你是不是从小到大天然就觉得自己以后的事业应该是这个饭馆？ 也不是，这也是有一个转折点的。我小的时候那家里就给了我这个环境，我只能在饭馆，所以在我很小时候5、6岁我就开始剥虾呀，就开始拾头肠子呀什么的，开始干活。然后再到上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忙起来，我都站柜台了，开始打算盘了。大一点了，叛逆期的时候，我当时最不想的就是回家干事儿。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我奶奶也给我开高价，说你说吧，你去外面实习多少钱，我给你3倍，你回来帮我来。当时我就是想去外面看看，所以我也是特别感激奶奶，所以她还是给 她放你出去看去了。 是是是，所以她还是说给了我更多的自由，她让我选择自由，让我去看看外面的社会。 那你看了一圈又回来了？ 对，看了一圈以后，就是再回想起小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奶奶是很严厉的，特别严厉。然后再回想起小的时候觉得很烦的那些唠叨教导， 都唠叨什么呀？ 就比如说入口的东西比天还大呀，比如说我洗个杯子，他就说了不能把水灌进去再倒出来，那个有泡啊，你我一倒出来那泡泡又到底了，必须得那个水要转一转把泡泡转出去。就是小到一个刷杯子，小到一个擦门帘子，都是不停的就没有合格的地方。小的时候是觉得挑刺儿，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呢，我会很珍惜，我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应该再多跟我唠叨唠叨，多指点指点我哈，这都是我人生非常珍贵的东西。因为在我出去了以后，然后我 出去是做什么？ 出去先是干了2年会计，后来我也是去大会所，也是餐饮也是干了几年，看了一下人家的是怎么去经营啊，然后再结合自己，也是更加想明白了，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带给顾客的是什么。 什么最重要啊？ 我觉得就是像爷爷说的，第一个是价钱，第二个呢就是货真价实，吃的放心。为什么说价钱呢？现在我卖饭，原来没有这个感受，现在呢竟是看见有一个人来吃饭，比如结账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今天终于吃了一顿又便宜又好的饭菜，说的人多了我就有感触了哈。因为是什么，一般要是一个人来吃饭，我就会先问他，您是特意来吃特色菜的，还是就是想吃口饭待会儿接着忙去？你要吃特色菜我就推荐几个特色菜，您就慢慢吃是吧。你要是接着忙那就简单的，比如说男士吃个那个什么炒肉丝儿啊，女士我就推荐个面筋拍菜锅塌豆腐盒，或者比如冬天来个羊肚汤，一般要老爷子哈，羊肚汤一碗米饭吃的也倍儿舒服哈，30来块钱就能吃饱能吃好，然后你还能不耽误你的事儿，吃完就走。所以他们呢就会给我这种反馈，我就会觉得哎也确实也是哈。你说现在我出去吃个饭，我带孩子吃个饭，什么有机菜花基本上就58一份儿哈。所以我也会想我要怎么经营饭馆，毕竟我们是胡同里的饭馆哈，那么我要带给我周围的那个街坊邻居呀，或者是我的食客们哈，要带给他们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现在是成本都高，不光是人工的成本高，物价也贵，所以也是很花心思。我就觉得餐饮是不能打价格战的，你要说你这个东西完全是追求便宜，那你这个东西新鲜不新鲜那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餐饮行业完全是靠良心，就是靠良心来做生意哈。 其实干这行挺辛苦的。琴行嘛， 对吧？琴行，对对对。 你看你其实也大学毕业了，有很好的前景啊。你也说从小在这长大，好像觉得有点受约束啊，想出去多闯荡闯荡哈。对于你来说，可能还是有别的选择的。就是你在外面溜达了一圈，然后又回来。 对，还是要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来。就是而且这回回来是没有遗憾的，就是说。原来可能觉得传承哈，传承接过这个手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觉得有点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 它不是压力了，可能这些困难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动力，就是我能不能像爷爷奶奶当初。其实我一想现在开饭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哈，嗯，但是你回想起来38年前开饭馆难道没有困难吗？ 对， 那个时候大家对开饭馆都不认可呢，还那困难更大，说关就关，那以后开饭馆的前景是怎么样那都是不知道的，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而且那个时候呢还是计划经济，你原材料都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回想起原来再想想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拿出当时爷爷奶奶的那股精神气儿以及那个毅力，那么认可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做这样的饭菜是对的，那么我就要坚持的做下去。 那你就以后 啊也一直在饭馆吗？ 对、嗯、这个家里的饭馆仍然是你事业的重心， 是 往后都是了，然后你把儿子带大，然后再教儿子、 啊、当然了， 再接着往下传、 当然了，对我们来说呢传承是一方面，嗯，毕竟都是年轻人，除了传承你还是要有更多的发展吗？ 嗯， 不仅仅是传承。 你有没有跟爷爷聊过？ 嗯， 爷爷您看啊，现在的餐饮发展的思路跟当年呢、 嗯嗯、 还是有变化的。 嗯 嗯, 嗯，要突出新、 嗯嗯、 要那个有颜值、嗯啊、 是是是， 要 这 要求网红、 嗯、现在、 啊、等 等, 等, 等， 对，你说起这网红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哈。现在饭馆是什么呀哈，吃的不是这个饭菜了，我认为是文化。因为你从就是走入这个饭馆的那一刹那，可能它的装潢啊给你的感觉就有一个代入感， 嗯， 哎，这个饭馆是吃的是胡同文化，那个饭馆吃的是火锅文化，然后再说从菜品的摆盘再到各个方面，可能是人家服务员的穿着打扮都有一个代入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餐饮吃的是文化， 嗯， 它不仅仅是说是吃的是那个饭菜好不好吃，不仅仅是这个了哈。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跟爷爷爷讨论过，爷爷经常会说，哎呀，你要记住一句话，人叫人千言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就是说还是得呀、啊、你这个饭菜 质量是第一位的， 质量是第一位。 那些在爷爷看来可能都是花活儿哈 也不能那么说，就是各有特色哈、 嗯、 因为我们家毕竟是开在胡同里的一个饭馆，我觉得我们家阅兵不仅仅是有我的很多的回忆，其实他也是有更多的食客们的回忆，比如说像老食客可能是人家毕生的回忆，再比如说80后90后。先前我可能一直也在顾虑，我说是不是那个对于60后70后的人嗯，更认可阅兵、 嗯、 是不是80后90后人家就新一代了，其实反而还不是，竟是那个跟我一样30来岁的人就说我也是老顾客。我说你怎么也是老顾客啊？他说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来你们家饭馆吃饭现在我们家孩子这么高了4岁了我还来你们家吃饭，我算不算老顾客、嗯、我说您是货真价实的老顾客。 所以你们现在的这种风格、嗯、你保留了当年胡同里头的餐厅、 嗯、 简单的装饰，略显简陋但是整洁的这样一个环境、嗯、是刻意追求的吗？就是我要营造一种当年的气氛、 嗯、 我要一种怀旧的风格，就是现在因为各种的热热闹闹的、 嗯、 新潮的时髦的洋气的、 嗯、 这种东西太多了，有太多的选择了，倒是像阅兵这样的最朴实的跟30年前那个餐厅长差不多的这种饭馆越来越少了、 是是是， 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是刻意的要保持原汁原味、 嗯、 不光是菜品还有整个的装潢这个餐厅给人的感觉、 嗯、 这是你的营销策略之一吗？ 嗯，也不能说是刻意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也是讨论过很多很多遍，就比如说我们家那盘子还是个大白盘子，这个事儿我就跟爷爷提过很多次，我说你看人家那盘子多漂亮啊，然后爷爷说还是白盘子好，白盘子多干净啊，吃着也健康放心，那个怎么怎么着的。所以呢就是这样在讨论的过程中，哎，这么一干38年干过来了、 嗯、 也不是说一直想 好了，其实也想过要有一些变化、 嗯、对，然后没想到这38年过来了以后呢、嗯、也觉得哎确实挺好，确实是保留了当时38年前那个年代的餐馆就是这样四白落地呀、啊、然后呢没有过多的装饰，然后大家呢吃吃喝喝吃的是这个菜，吃的是这种情感、嗯、 对，我中午去、嗯、看现在还有拼桌的呢， 嗯，是是是是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家是一个特别有那个情感的一个饭馆哈、啊、我就想说你要是想说那个特别有面儿， 或者是想谈点事儿， 嗯， 那你得去那好一点的高档餐馆哈， 嗯。 但是你要是想约个三五个好朋友，想不拘小节的，哎，咱们那个打一北冰洋对盆吹一个哈，这么吃上一顿饭，好饭饱饭，那我说我们家太适合了。因为我经常看见那80后90后，哎，人吃着饭人就说了，哎，今天这饭馆来对了哈。这个菜炒的跟我妈炒的一个味儿，所以每每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挺高兴的。我觉得，哎，至少大家伙儿就是很随意的一个感觉，不是很拘谨的。 对， 然后 到那儿都放得开，不用绷着。 嗯，是是是。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家可能离故宫近点儿，国内外游客也会多一点。一般我会推荐喝北冰洋，我说我小时候就喝北冰洋，然后人家会说那个来个吸管， 嗯， 这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建议人家，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吸管没有，实在不行给您拿个杯子吧。但是我们呢基本上都是对瓶吹，那样更有感觉。哎，我这么一建议，基本上顾客甭管岁数大岁数小的哈，40多岁的都，那咱们也对瓶吹一个。哎，我觉得，哎，我们家饭馆其实也是有这样的魅力的哈，让你坐进来，哎，我也愿意，按照胡同里那种规矩似的哈，咱们碰个瓶儿，哎，咱也不拘小节的，也不看这个牌的什么摆设什么的，哎，咱一尝，哎，真是这味儿还不错，嘿，嗯，怎么 就跟咱家后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啊，大家聚会，街里街坊的凑一块儿， 是是是，啊，嗯，也没那么多个那个 没有特别多的讲究， 对对对， 嗯也不拘谨哈，啊 嗯，吃的还挺热闹，啊，吃了这一高兴， 对， 嗯， 所以你看今天中午去的声音，嗯。那么好哈， 啊， 所以你会把这个风格一直延续下去吗？ 嗯，会的会的，我觉得这个才是阅兵，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离开了胡同可能阅兵就少一点味道， 因为按现在你们也应该有能力在别的地儿， 嗯， 找一个更大的地方装得更好一些， 嗯， 对吧， 是，但是对于阅兵来说可能还是就是人情味儿， 嗯， 这个胡同里的这个味道这个感觉。然后而且我卖饭啊还有好多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情。有一次我卖饭坐我对面，人家找我聊天说那个我这回是第三次来，28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奋斗的时候，第一个月挣了工资，我听说，哎，你们家是第一家个体户，我就过来尝过了。然后每每当我再回家，回老家待一段时间，我再回北京重新奋斗的时候，那我绝对得来你们家吃一顿，我得找到我原来就是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那种感觉。这回呢是我第三次来，我特意带着我的那发小过来，我给他讲讲我28年前刚来北京奋斗的时候这股子冲劲儿。哎，我一听我特别感动，我说，哎，其实可能有的顾客他并不是老来，但是这儿我们家阅兵也有他们的不可磨灭的一些回忆， 所以不能轻易动哈， 啊， 简陋点没关系， 嗯， 关键是人情味儿在。 是，我说我们家这可是不一样，我说我们家这你还得负责聊天呢，街里街坊的，而且都是老顾客。然后呢比如说来了新的顾客，人家慕名而来的，那么我更加有责任要去给他讲一讲，哎，胡同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呀，哎，我们家哪个菜能体现30多年前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特色菜叫五丝桶，外面是鸡蛋卷儿，里面卷着五种丝，荤素搭配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拿小饼儿蘸着酱跟吃烤鸭似的卷着吃，那是我奶奶的自创菜，也是我奶奶的最爱。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那菜也挺好吃，但是呢我奶奶吃她的表情是特别幸福。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奶奶这菜有这么好吃吗，你都快吃出眼泪来了。然后她说你不懂，说我们那个年代只有过春节的时候省下点面票烙点小饼，那个时候吃不起纯肉菜，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能烙点小饼啊，卷点素菜，卷两根肉丝儿，一根肉丝儿，这么着卷着吃。谁家过春节能吃春饼，那你们家日子过得太好了，且显摆呢。他说这个我是改良过的，我外面是纯鸡蛋，薄薄的摊的一张小饼，鸡蛋卷着五种丝儿，荤素搭配，吃着也很香很爽口。 所以在38年前刚开张的时候卖的就是饭，就是饭菜，啊，大家能改善改善。但是过了38年之后，咱们除了卖饭之外，还卖的是情感回忆。 对对对， 所以你看就像你说的，有些东西在变，但有些东西不能变。其实我觉得你那个餐厅现在这么旺的人气，这么多人去，菜可口是一方面，相当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保留了原汁原味的，30多年前的 一个 那个场景，那个气氛，